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尔东兔子， 我是孔沙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14集，杨纯子。不知不觉离摸底考就剩下一个星期了，考完试刘江就要重新排座位。开学的时候刘江就说过要按照成绩排， 到底是按照成绩顺序排呢，还是一好一差穿插着排呢？不管哪种排法，跟周思月在同桌的可能性都很小。 一连几天丁宪的情绪都不大好，蔫蔫地趴在桌子上，得了同种病症的还有孔沙迪，俩小姑娘心里都清楚着呢，相识之后苦笑。孔沙迪凑到丁宪的桌前，眼睛往边上一瞥， 他呢？他干嘛去了？唉，还能干嘛，打球去了。 午休时间班级里的人寥寥无几，男生大多在外面放风，利用这点时间欣赏欣赏别班的美女们。孔沙迪侧着脸贴到桌板上，也叹了口气， 啊，宋子琪也是，我昨天跟他说换座的事儿，他说换就换呗，你平时不是老嚷嚷着让我跟丁宪换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他跟周思月同桌，我还坐在前面，你说的是不是傻呀？ 丁宪也换了姿势，脸贴着桌板，听着桌板里嗡嗡嗡发出的轰鸣声，略一点头， 嗯，可能这还有个更傻的。希望刘江赶紧忘了换座这事儿。 孔沙迪双手合十闭眼祈祷道。丁宪又叹了一口气， 没用的，昨天刘江找班长谈话了，就提了这事儿。 孔沙迪哀嚎一声，又贴回桌上。 嘿，干什么呢你？ 丁宪忽然感觉脑袋被人一拍，他猛地从桌板上弹起，就见周思月拎着一个篮球进来，身后还跟着宋子琪。周思月刚打完球，一身汗，穿着蓝色的无袖球衣和到膝盖窝的球裤，露出的小腿能看见细腻的肌理，脚上穿着一双球鞋，露出袜子的白边，一身少年气，绒绒的头发汗涔涔的，湿漉漉的垂在额前，还在往下滴水。他抱着球过来，在丁宪的脑袋上胡乱一捋，之后扯着凳子坐下。丁宪那时脑子里只蹦出五个字： 少年如风啊。 丁宪很快恢复神智，往边上一躲。 哎呀，脏死了。 少年气性大，恶作剧的心理开始作祟。周思月嘴角挂着坏笑，人往前倾，手恶意地往丁宪脸上蹭了下。 这不挺干净的？ 哎，那干嘛？ 周思月湿漉漉的手带着余温蹭过丁宪的脸颊，像吹过一阵温热的风，周身都是他的气息，比窗外的桂花香气还要浓烈，还要令人难以躲避，一下子灌进丁宪心底。有的灵魂生来敏感，就这么轻触一下，丁宪就跟见了鬼似的猛地向后弹开，脊背贴上冰凉的绿色墙面，眼睛瞪得铜铃般大，像只受惊的小鹿，呆愣愣地看着面前的少年。周思月笑了下，转过身划出一道完美的抛物线，把篮球投进教室后方的箩筐里，之后才转回来斜眼看着他说， 傻不傻，这是水。 丁宪这才发现他的颈上脸颊上都还挂着鼓鼓的水珠，正顺着他流畅的线条往球衣里面滚。 哦， 丁宪离开墙面，镇定地把椅子拖回原位。周四月说完也不搭理他，随手抽了本书摊开，随意翻了一页，一边看一边又抽了本书扇着风，额发随着清风一晃一晃的。 一切都是少年该有的模样。最近班里事情多，又是竞选班委，又是运动会报名。摸底考之后是为期三天的运动会，然后才是国庆放假。孔沙迪想竞选文艺委员，宋子琪想竞选体育委员。高中的时候，谁都想在班里捞个一官半职，顺便测试测试自己的领导能力和管理组织能力。但班长、团支书、学习委员这种职务，事情多又繁杂，于是文委和体委那时候就成了热门的岗位。宋子琪怂恿周思月跟他一起竞选体委，被周少爷一个嘲讽的笑容回过去。想想也是，周少爷怎么可能竞选班委呢？他根本不需要测试自己的领导能力，他跟他爹一样，天生的领导坯子，但偏偏又无拘无束。孔沙迪也怂恿丁宪， 哎，谢谢，我去竞选文艺委员。我觉得你要不然去选学习委员试试，或者是团支书啊、纪律委员啊，都行啊。 孔沙迪说完，还不等丁宪答话，就直接让宋子琪给写上去。 不要！ 谁要踩你尾巴了？ 沙迪，别写，我不想当班委。 哎，划掉划掉。 虽然知道这里不是延平那个乱七八糟的学校，但是丁宪只想安安静静的学习，实在是不想挂些乱七八糟的职务在身上。孔沙迪被吼愣了，脑子转得慢，好半天才哦哦哦的反应过来，让宋子琪划掉。周思月若有所思地看了丁宪一眼，小姑娘心思细腻，察觉到回看过去，两人的目光在空中相撞，却颇有默契地同时别开。讲台上闹哄哄地开始竞选班委，宋子琪以高票轻轻松松拿下体育委员的职务。讲台上的少年冲这边的周思月抛了个媚眼，不知道两人在竞选之前打了什么鬼主意。自古文体是一家，在宋子琪的体委确定之后，孔沙迪更加迫切地想要拿下文艺委员这个职务。结果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向来在班里话不多的杨纯子同学忽然申请要当文艺委员。如果周思月是班草的话，那杨纯子应该就是班花了，这姑娘也算是个女版的周思月了。中考成绩701，钢琴10级，长得又漂亮，其实说不上特别漂亮，但如果算上前面这些定语的话，她应该是学霸里顶漂亮的。丁宪一直认为这个班里最好看的是孔沙迪，前提是在孔沙迪不说话的时候，一说话他的谈吐及不上人家的一半。丁宪问一旁正奋笔疾书的周思月， 哎，杨纯子和孔沙迪你选谁啊？ 选什么？ 喂，选班委呢，你好歹也有点集体荣誉感啊。 你这么有集体荣誉感，你怎么不去选？你去选，我选你。 选我干嘛？ 小鹿在心里扑通扑通乱撞。丁宪心虚又急切地说， 因为你傻呀。 现在是选沙迪和杨纯子。 杨纯子吧。 丁宪忽然沉默了，在那个时候，就连周思月多看杨纯子一眼，丁宪都会默默低下自己的头，然后深谙自己跟这些人的差距，深谙像周思月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喜欢自己。 或许他跟他的每一任同桌都是这样，也许三年后我去杭州，他留北京，然后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就像是一场绚烂青春的南柯一梦，最终被时间烧成一把荒唐。 丁宪忽然开始审视自己，他差点忘了自己该做什么。他到底和周思月不同，周思月有广阔的天空，他自由散漫，生性洒脱， 北大清华正在向他招手，而丁宪呢，注定走不进他的生活。认清这点之后，丁宪忽然振奋起来，忍不住用手拍了拍自己的脑袋。周思月瞥他一眼，笑着调侃， 脑子本来就不灵光，再打还想不想考大学了？ 考啊，当然考。 丁宪头也不抬， 只是想好考哪儿了？ 杭州啊，一直都没变过。 唉，孺子不可教。 你什么意思啊？非得人人考清华北大才是可教？ 周思月见丁宪动了真格，一下子收了笑，翻着书。 我随便一说的，你想考哪考哪，我当然没意见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